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指望的恶魔。

你说这是我的愤怒，我说这是我的态度，奋不顾身，勇往直前，支援我们中国人。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伤在土地里的荒，在中环江北唱东方，越动荡越勇敢，留下属于我的谎，一声坦荡荡，荒天再上，看我如何做